这时候应该紧接着伴随着一声啊一声狼叫。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维里安的《狼》。维里安呢，性格是比较慢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2006年的时候，他开始步入歌坛，伴随而来的压力呢，使得慢个性的维里安产生了种种的不安全感。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去揣测每一个当下自己的一些心路上的变化。在2014年的时候，他创作出来这首《狼》，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恐惧，展现他真实的一面。当然大家也会说，狼啊是非常有勇气的这样的一面的，所以呢他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首歌曲当中获得直面内心恐惧的那种勇气。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出发咯。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依然是马来西亚。哇，这个地方简直是太美了，我刚才微博发图片的时候自己也是被惊艳到了。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去往的目的地的图片是不是也能够戳中你。说一下这个地方吧，有人说这是一个海岛，它的名字呢天生带魔力，不属于凡间。有人说这里就像一个梦境一般，它远离喧嚣，默默地独处一隅。还有人说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它是完美的，有完美的天空、云朵、海洋、沙滩，它是哪里呢？告诉各位三个字，猜一下吧。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黄淑慧，马来西亚歌手。 为什么在那来临了你也无所谓，为什么天气太炎热你还能睡，为什么空气太脏少了，虚假多了，为什么付出少了，自私多了？ Oh no， 为什么信任少了，欺诈却多了？为什么拥抱少了，伤害多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WHY 这首歌曲呢就叫做 Y， 来自于黄淑慧。太喜欢黄淑慧的嗓音以及黄淑慧这个人本身的一些个性了。早年间你可能听过一首她的代表作品叫做热气球，如果你不记得也 OK， 那她为别人创作的歌曲你一定听过，比如说张韶涵的我恋爱了，还有田馥甄的那首 Love 都是她创作出来的。黄淑慧这个人呢，他早年间呢也是一位发片歌手，然后在发片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有些歌手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自主的话语权，这个过程他感觉到自己不快乐了，然后呢就跟唱片公司说 OK 我不做了，我要回家。于是呢他就回到了马来西亚，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呢，他决定要做一个最普通的最纯粹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开始务农，真的是务农哦，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再去做一下自己喜欢的音乐，以及在酒吧当中直接演唱给各位听。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Y 呢，也是收录在他去年四月的时候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Hey 当中。如果你喜欢这个嗓音的话，不妨去听一下他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他的歌曲，都是很出色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三个字，仙本那。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仙本那呢是马来西亚沙巴东海岸的一座小渔村，在巴腰语和马来语当中的字面意思是完美的，但是很多人呢更喜欢按照中文字面来解释的名字仙本那，仙境本应该那样。不是吹嘘哦，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你看一下当中的图片，确实仙境本应该是那个样子的。这片仙境呢像所有海岛一样，拥有着蓝天白云、椰林树影和明媚的阳光，而且不经意的就把这些发挥到了极致。海水呢可以说是清澈的像蓝天一样，总会有成群的鱼儿穿梭，天空呢纯净的像大海一样，总会有悠闲的鸟儿掠过。孩子们的纯真就像明媚的阳光一样，透过树影的太阳，像这里的人们一样热情又羞涩。除了完美的景色，仙本那还有着与众不同的人情味儿。在这里呢，你会感受到很多很多在大都市当生活当中很难遇到的一些事情。当然了，累的时候抬头看看天空，蓝天白云很美哦。低头再看看四周，很简单很纯粹的生活。我对天空说， 记忆原来都堆在云里了，常常告诉我忘了些什么，所以每一次想起你雨就落下来了。爱情是渐渐变了样子的，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一天一天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思念握住你的手，我的右边座位现在空空荡荡，假装你还是我的。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的人，之后忘记了我，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温柔，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雨滴它一次一次送走了一些寂寞，可是带不走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 我对天空说，潘玮柏2006年的歌曲了，大家应该都会唱吧。 情是渐渐变了样子的，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一天一天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 想说你是真的爱我，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温柔，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送走了一些寂寞，可是带不走你说我爱你，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我对天空说是带不走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 有时候听这些以前的旋律，仿佛真的就能够感受到以前自己听这首歌曲时候的所思所想。潘玮柏的我对天空说，今天的天空确实还是挺不错的，如果此时此刻让各位抬头对天空说一些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呢？可能会说想要去仙本那吧，因为这里真的是太美了。在仙本那呢，各位可以看到人类最真实的一面。仙本那被海水包围着，就像是一个现实世界当中的梦境之岛。纯净的仙本那有最美丽的童话，最纯真的孩子。这里的巴瑶族人呢，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这片海里，他们被认为是海上游牧民族的巴瑶族人，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海域四处的迁徙。从小呢，他们就在大海当中生存，以打鱼为主。也许是因为与世隔绝的原因吧，在那里呢，你可以看到孩子最纯真的笑容。纯净的仙本那，净化心灵的一片净土，那里的天非常的蓝，水非常的绿，没有了嘈杂的汽车鸣笛，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有的只是内心的宁静，那里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李光健在童话当中是这样写的，马来西亚的仙本那，一片轻舟载着两个仙女般的女孩，任情地飘荡在光环绿篱的海面上，就像是童话故事一般的美丽和美好。刚才我们听到了男生潘玮柏抬头对天空说的一些话，下面是女生想要说的一些话，你会想我很久吗？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关了经济还在直播，结束了还有反射动作，不由得我，我很担心还会想你多久，想到这个我像踩了空，从高空坠落，现实机

三位姑娘都出生于1998年，就读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流行演唱学院。他们翻唱的《好想你》《布谷鸟》《告白气球》《你曾是少年》等歌曲在网上人气颇高。崔子格个人影视金曲演唱会确定于3月31号倾情开唱。崔子格近年来为许多优秀的影视剧献声，其中突破60亿点击量的现象级网剧《太子妃升职记》当中的催泪主题曲《可念不可说》就是崔子格的代表作之一。北京时间1月29号，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将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上演，目前表演嘉宾分批曝光。获得7项提名的肯德里克·拉马尔，获得6项提名的火星哥布鲁诺·马尔斯，以及雷哈娜、麦丽·塞勒斯、山姆·史密斯等歌手都位列表演名单。 Lady Gaga 更将完成她在格莱美上的连续4年大秀，而去年担任格莱美主持的詹姆斯·科登也将继续在今年回归主持人角色。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会丰富我们的世界，旅行会让我们的三观变得更加的开阔，旅行会让我们邂逅最初的那个自己。带上音乐去旅行，我让我们释放自己的自由灵魂，我们继续出发喽。 掉你的鞋子，踢掉你的责任，放纵是活着的资格，听话只得称赞，但若太过认真，会错过更完美的可能。要不要在你的黑板上加点颜色，解放你的灵魂。 梁心怡自由灵魂，哎呀，听着这样的歌曲感觉真的是很自由的一种状态。 Lara 的声音呢还是那么的清澈，带着一些纯真和小坚持，而这首自由灵魂的曲风呢也是她一贯坚持的风格。 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的是马来西亚很美很美的一个地方，叫做仙本那。仙本那的安静早晨，可以看到清澈见底的水底。仙本那人呢离不开海，即便是有陆地，也要住在高架桥架起来的海面上。几根木头、几张茅草搭成的高脚屋，屋脚下透明到让人晕眩的海水。这个画面有多美呢？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看一下他们的房子是怎么建的，又是怎么布局的。在如镜海面划过的小舟，有海上吉普赛人之称的巴沃罗特人淡然恬静、无欲无争的在仙本那活着。他们世世代代的在海上漂泊，他们的血液当中有着流浪天生的浪漫气质。在仙本那，你可以让自己的灵魂自由地释放，同样在仙本那，你也可以保留自己最想保留的那些东西。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静静地听哟，来自于郭顶的保留。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隔多远，当我夜幕中准备，只想让沉默的能开解，在不同的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在有心的深夜消失之前触摸你的脸，我情愿这是幻觉，也不愿始终告别已经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整个拥抱好让我不至于太潦倒，时间过一分一秒还是觉得相遇太美好，在不同的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当乌云的蓝色渐渐显现着无边境界，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已经忘了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想形容你的句子，关于你所有心事，已能记得算是那一刻是你地址，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真的忘了你的名字，是在那 流。 已经忘了你的名字，是在哪座寂静星时，一直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来自于郭顶的保留。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是谁的样子。 Anyway， 我们收理一下这样的淡淡的伤感的情绪，继续的去往马来西亚很美的仙本那。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评选出的十大潜水圣地，不是在墨西哥的就是在埃及的，有且只有一个在亚洲，那就是马来西亚的仙本那湿巴丹。在这片不亚于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碧海蓝天当中，有着潜水员的朝圣天堂湿巴丹和足以媲美大堡礁的珊瑚盛景，也让这座群岛呢环绕着的海边小镇散发出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好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首先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叫做海狼风暴点，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观看海狼风暴的地点。在这个地方潜水呢，可以背流勾选一个，用来将自己固定在悬崖上观看海狼风暴，同时还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燕鱼在面前翻飞，这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同样，下面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很多人很喜欢的。来到海边去潜水，怎能不去看珊瑚呢？接下来我们去往的就是珊瑚花园。这个珊瑚花园在很浅的水下，阳光温柔地洒落在碧水上的珊瑚上，无数的各色小鱼就在你的身边自由地穿梭着。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夜已深，点一盏无聊的小夜灯，跟鱼一起游吧。 上线下线没空理会，偶尔让自己放空，消失个一夜无所谓，又好像所谓再见又不再见，有些人不值得这样纠结。染一头巧克力，低调的头发丝，无预警转身离开后也是一种美，无所谓又好像有所谓，再见又不想再见，回到了自由自在的我。点一盏无聊的小夜灯，赖在家不用为谁在等，爱本来就不一定晴天，泡一杯昨天的热咖啡，继续喝黑色孤单周旋，眼红了那微笑安慰。点一盏无聊的小夜灯，勇敢的温暖昨天的冷，爱本来就不一定阴天，一个人明天自己决定，两个人互相依赖爱情，泪湿的当爱走后太阳依然升 冷。2016年的年轮说这张专辑应该是杨丞琳最任性的一张专辑了，不考虑商业元素，只考虑自己想唱的想表达的。虽然现在是中午时分，想象一下仿佛夜已深，点一盏无聊的小夜灯吧。 染一头巧克力，低调的头发丝，无预警转身离开后也是一种美，无所谓又好像有所谓，再见回到了自由自在的我。点一盏无聊的小夜灯，赖在家不用为谁在等，爱本来就不一定晴天，泡一杯昨天的热咖啡，继续喝黑色孤单周旋，眼红了那微笑安慰。小夜灯，勇敢的温暖昨天的冷，爱本来就不一定阴天，一个人明天自己决定，两个人互相依 用第一人称讲述一个故事，不一定一定要有你我他这三个字，也可以是一些物件，比如说小夜灯。每个人面对小夜灯的时候的那种情绪是不一样的，但是当点上这一盏无聊的小夜灯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房间包括整个心里都温暖了起来。 OK， 来到了仙本那，怎么可以少得了吃海鲜。哇，又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现在已经是感到大快朵颐了。仙本那呢，原本就是一个小渔村，来到这里各位一定是要享受海鲜饕餮盛宴的。这里的海鲜不仅是新鲜，而且价位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的。时间早晨六点和下午四点是鱼市开市的时间，各种新鲜的鱼们呢是被整齐的排列出来，价钱呢就像刚才说的非常的便宜，各位可以自己挑选，然后拿到当地的餐馆进行加工。这里的餐馆呢很多都是华人开设的，口味很适合中国人，当然交流起来也更加的方便了。老板，我要够辣的，不要太咸，加一点醋，哇，太美味了。来到仙本那，就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绝对会保证你的情绪一波比一波嗨。 Love on top。